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，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， 阿舍利 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，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转，皈依达摩，离欲中转，皈依 僧伽， 诸众中转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468页，468页倒数第三行，文明普益分十段。第一段是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愿。我们将经文读一段：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自心信拗，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为除五逆，诽谤正法。这一愿是全部经文最核心的一段，48愿无比殊胜的一愿就是这一愿。我们在念老集注里面可以见到第十八愿，念老用心用得最多，注得最详细，那是稀有难逢，我们现在遇到了。请睇集注，由第十八愿是右边那两行经文，十念必生愿，往生极乐世界不难，临终十念必定得生，难实在是难信的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。念老继续跟我们讲，日净中古德，日本净土中古来的祖师大德，较量诸经，较是比较，量是衡量，就是讲无量寿经在一切经里头，它是个什么分量，同一切经比较，如经中，除这部经之外，一切经里面华严读真实，很多同学都知道华严自古以来在中国，无论哪个宗派祖师大德，几乎都肯定华严是经中之王。我早年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老师最后一个单元跟我讲的是佛经哲学，我都非常惊讶，佛经是宗教，怎会是哲学呢？那时候学生实在不知道，他跟我介绍佛法，佛法一切经里面亦特别为我介绍华严，仲同我讲学华严 一定要依清凉的朔抄，李长者的合论。我非常认真，学了不少年，亦讲过两次，两次都未讲完。第一次大概将近讲了一半，还不到一半，还差一点。第二次讲呢，大概五分之一，讲到十住品。第二次讲得详细，用的时间长，五分之一的经文我讲了四千几个钟头，好多人听到非常欢喜。我在85岁将它停下来，为什么呀？年纪太大了，怕经讲不完。如果照我以前那种进度去讲，我想全经讲完要20000个钟头，哪个有这种耐心来听？所以我当时很感慨地跟听众讲，这四千几个钟头一堂课没缺的就我一个人，其他人通通都会缺课的，不容易啊。20000个钟头还是略说，还不是真正详细，这部经真是奇味无穷啊。当我真正明白，没有怀疑了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我将大华严放下，我讲中本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这三部经境界内容完全相同。华严讲得详细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摘要，阿弥陀经是华严经的略说，大乘经教的略说方便招募持众，这三部经内容完全相同，只是长略有别，我们要知道。所以古人古大德无论中国外国的都认为华严最真实，若与此经相较，和这部经比呢？这部经是真实，将华严比下去了，各位就知道我为什么将华严放弃专学无量寿经，晚年其他通通放下，不再过问了，就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，这句佛号，我的目标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我们就心愿满足了。咁比出来啦，这部经先真是世尊49年讲的第一经。第一经佛在世多次宣讲，咁好特别。释迦牟尼佛讲经冇重复第二次嘅，唯有呢部经至少三次以上。点解要多讲常讲？就系呢部经利益太大啦，无与伦比嘅利益。经文，各位呢几年同我哋喺一齐学习，我讲经文，往年讲过十次，参考资料完全系依李炳南老居士《无量寿经微注》，系依微注讲嘅。85岁以后， 我以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讲的，这次是第四回，就是第四次越讲越欢喜，越讲信心越足，越讲愿心越坚固，不会动摇了，慢然放下，一心专求西方净土。这部经底下讲的，由本经诸大愿，诸大愿就是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再一愿一愿比，其他四十七愿同这一愿比较，则此愿最为真实。这两行经文真实之中的真实，没有比这个再真实的了，那几可贵呢？盖表此愿乃真实中之真实也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换句话讲，西法佛法没有比这一法更真实的。经里面讲，自心信拗，这个自心、知情之心、知极之心，佛法修学，你有几大的成就，完全睇你用嘅系咩心。我哋如果真诚到极处，叫至诚；真诚到极处，亦叫做至极。换句话讲，至诚至极嘅心嚟修学呢个法门，你就会得到最圆满的成就。好似经文后面讲的二十四品、二十五品、三辈往生、往生净印，完全在真诚到极处。为什么你能成就？因为你本来是佛。人用心用到真诚到极处，就是佛心，就成佛了。道理在这里，不是随便讲的。下面引《金刚明经》文句，文句是注解，它里面就为我们解释自心。自心者，切到心源，尽心实际，故云自心。这个自心的标准很高。心源是什么？心源是本性，是自性。儒家亦讲，大学第一句讲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那个明德就是心源，那个心是真心，真心的源头就是本性，本性就是真心的源头。真心源头里头有什么？万德万能。所以大学上讲，在明明德，第一个名字是动词，第二个名字是名词。中国人称为明德，明是光明，明是通达，明是无障碍，亦即是说无量智慧。佛在华严经上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句话亦即是六祖能大师 在开悟的时候讲的第三句，他讲了五句，五祖一听就跟他认定了，肯定了，衣钵传给他了。第三句讲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就是明德。本自具足乜嘢？具足智慧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具足德能，万德万能，具足上好。那个上好就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先真正是自性，在毫无障碍之下自然显现出来的。我们这个地球人心杂乱，妄想杂念，分别执着，所以将自性的性德扭曲了，变成现在这样。现在这个世间的人将圣贤教诲抌了，东方老祖宗的教诲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无了。五伦是道，是讲人和人的关系，关系一定要明了，关系一定要处好。五常是德，做人必须遵守的。五常和佛法的五戒完全相同，常是常道，不可虽如离开的，必须遵守。仁者爱人，仁义礼智信五德。仁是爱人，爱是圣德里头的第一德，在佛家叫慈悲，在儒家叫仁爱。仁是义人，爱自己要爱人，爱人和爱自己是一样的，无差别，那是真爱了。义是循理，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叫义。礼是礼节，是规矩，无礼社会就乱了，一定要用礼来维持社会的和谐，社会的安定，没有礼不得的。有礼，那个社会称为治世、盛世，没有礼叫乱世。智是理智，反面是感情。祖宗教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用理智，不要用感情。后面是信，人言为信。在佛家讲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耳语，不恶口。佛讲得详细，佛的十善业精神亦是五常。这五常没了，你看现在的社会，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知、无信，点得了啊？左丘明讲，和孔子同时代的人，人气常，一个人将五常抌了，没有了，则扰兴，那个人就不是人了，是什么？妖魔鬼怪。换句话讲，妖魔鬼怪在中国圣贤人的标准，就是不仁、不义、无礼、无知、无信，那就是妖魔鬼怪了。他讲人气上则妖兴，古书多读有好处的，帮助你见到诸法实相， 一切法的真相，你要懂得点回归到圣德。回归圣德就是做佛做菩萨了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本来是菩萨，本来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。学佛无第二样，佛陀的教学就是回归自性。人不觉悟不得，不觉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金刚明经文句里头，自心者切到心源，尽心实际，呢种系自心。呢、这个自心喺佛法嚟讲，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之中嘅信拗，咁系真嘅，唔系假嘅，纯真无妄。就是说我们用什么心去念佛，要用真心。如果用真心，一句十句都能往生。由此可知，念佛凭的是真心，往心效果就差好多了。真心从边度练？咁多年来，我哋领悟嘅，我亦劝同学用真心生活，用真心工作，用真心待人接物。佢用假心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佢，唔蚀底嘅。点解啊？佢仲要搞六道轮回。我唔想搞六道轮回啦，我想来生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系真实嘅世界，同我哋呢度唔同。我哋世界系假嘅，我哋呢个世界系生灭嘅，所有一切法全系生灭嘅现象，无论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。通通都是有生有灭。弥勒菩萨跟我们说，我们将它换算成现在的讲法，它频率有几高。弥勒菩萨跟我们说，一秒钟，一秒里头有几多个生灭？菩萨跟我们说，有2240兆，单位是兆，不是万。一秒钟有2240兆次生灭，那是什么？物质现象、心理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类就将整个宇宙现象包括晒了，亦即是能大师讲的万法。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所以万法是假的。金刚经讲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为什么？在高频率之中它生灭，前一个念头灭了，后一个念头生了，它是一种相似相续相，不是真的相续。真相续前念和后念完全相同，就是相续，它不一样，每个念头都不一样，每个物质现象亦是每一秒都不一样。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，每次都不一样。有没有一样的？有，一真法界是一样的，所以叫一真。一真法界是诸佛菩萨的十部庄严土，它那里叫长寿。为什么？它永远不变， 真的是无量寿。极乐世界就是那种模样。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，但是同一切诸佛刹土不同，一切诸佛刹土有十法界，有六道轮回。极乐世界名字上有四土，实际上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妄心断了，他只用真心，没有用妄心。真心不生不灭，妄心又生又灭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着数占得大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想回来看看得不得？得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，你得大自在。你有六种神通，每种神通都无量无边，无限制，不像阿罗汉的神通有限制。阿罗汉的天眼天耳通常是一个小千世界加工用行去修行，修到顶点亦只能见到一个大千世界，那个大千世界以外他看不到，有限量。阿罗汉宿命通能知过去五百世，就是自己过去生中一世一世五百世他知道，五百世以前他不知道了。虽然有六种神通，他有限量。在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人天身份的人，他们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，能力恢复了。不是自己功夫恢复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帮你恢复的。你那六种神通的能量和法身菩萨完全相等，没有障碍，真正得大自在啊。这个你要懂，你一切是自性具足的，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我们是被烦恼障碍住变成现在这样。极乐世界没有障碍，没有阿赖耶，他们通通转识成智，法上众修行就用这个方法，靠自己能力转太难了。念佛人完全靠阿弥陀佛加持帮你转过来，好容易。几时转的？往生的时候转的。各位都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化生，他在这里断气了，他的神识就坐在莲花里面，阿弥陀佛揸住莲花，莲花就合起来。他见莲花，莲花是开的，他坐到莲花里面，莲花就合起来。阿弥陀佛将那朵莲花带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安放在七宝池中，他在莲花里面就产生变化，就转识成智，所以花开见法。到七宝池开花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完全转过来了，即是说生灭的现象完全没有了，同极乐世界人一样不生不灭。为什么？他是自性。华严讲得好，十方刹土心现色变的。心是自性性德，心现的是不生不灭，色变的有生有灭。诸佛刹土通通是这样的。唯有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特殊，那里例外。 所以好难相信，唔系我哋凡夫声闻缘觉菩萨，你同佢讲，佢都唔相信。所以佢仲要苦修，慢慢咁修，修到几时相信？修到明心见性相信啦。点解啊？亲眼见到啦，明心见性，你就见到极乐世界啦。见到极乐世界，你念一声阿弥陀佛，想去极乐世界就得。未到呢种程度，佢唔相信，佢唔肯念呢句佛号，唔系瞓唔接引佢，佢自己唔想去，佢自己有怀疑。金刚明经文句讲：至心者，切到心源，尽心实际。心源系自性，实际系自性。真嘅明心见性先叫自心，切者彻底，道者达到，即由子道家之道。心源者自心之本源，尽者穷尽，实际者即本经中真实之际。呢度讲理呀，理上讲得通，理上冇障碍。我哋要相信，唔相信系自己冇善根，系自己业障好重。业障重点好，念佛消业障，唔好搞第样。第啲法门冇念佛咁殊胜，冇念佛咁究竟，冇念佛咁彻底。一定要相信佛号功德第一。冇嘢能比，咩经咩咒咩方法都比唔上呢句佛号。你如果问我，我搞咗30年，我先接受，我先相信。我学法今年67年啦，26岁学法，前面30年我冇接受，我有怀疑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啦，我从边度明白㗎？从经教，从大乘经、大经大论，我从佢上面明白啦。明白就快啲回头。点解呀？唔回头嚟唔切啦。寿命延长，佛力加持。第一个提醒我嘅是我哋藏传一位活佛金珠，金珠二雅，佢往生啦。佢亦系张家大师嘅学生，系我哋嘅老学长，大我10几岁，我26岁，佢大概有40几岁。差唔多大我20岁咁上下，同我讲寿命延长咗，佛帮你延长嘅。我冇求寿命，系真嘅唔系假嘅，我完全接受。命里头冇福报，照我嘅八字嚟排，我嘅命系乞衣命。就算仲有啲智慧，寿命短，冇福报，大概过去生中修咗啲法布施，所以仲有啲聪明智慧，搞清楚搞明白就真做啦。唔似海贤老和尚，海贤老和尚师父一讲，佢就完全接受。老实听话真干，我老实听话冇真干，必须自己搞清楚搞明白，我先会真干。所以浪费咗30年时间，我如果真嘅一开头跟张家大师或者跟李炳南老居士 教我净土法门，我就真做了。我唔止而家呢种程度。非常可惜，偏爱经论，特别是大经大论、大乘、华严、法华、法相唯识、圣众，都是我非常仰慕的，非常喜欢的，在它上面用了不少时间，当然亦不讲得白费，没有这些底，我对净宗经论看不懂。以那些基础学净宗经典无障碍了。本经前面讲过，世尊讲三个真实。第一个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就是真如本性，这个第一个真实。第二个真实智慧，第三个真实利益，这样还得了的。这些利益小而言之，修身养性，你懂了。大而言之呢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世间法，你有这种智慧了。出世间法呢，通宗通教，显物圆融。如果归净土，必定一生正达究竟圆满，咁仲得了嘅。太殊胜啦。下面讲信拗。信系唔怀疑，拗系爱好，无比嘅欢喜。佛法里面讲嘅法喜充满。信信所闻之法，就是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法。二爱拗之，你相信不怀疑，你能随信认真修学。后面那句好，即信心欢喜，有信心欢喜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来佛指三圣，这几句是我讲的。有人认为海贤老和尚的母亲并没有在来佛寺住过，那来佛寺有异性他不算，我们何必斤斤计较呢？我们以海贤老和尚做核心，他的老母亲亦跟他一样，未读过书，不识字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了成世，由世他就食素念佛，86岁往生，走得这么潇洒自在，令人羡慕啊。所以来佛三圣永师集要多睇，要睇个十次二十次就上瘾啦，欲罢不能，会真得受用，越睇越欢喜，一定能帮你呢一生圆满成佛。智，智者真也，成也，实也，真诚，诚实到极处，这个很重要。怎能做到将十善学好就达到了？十善好善绝对不妄语，是讲真话，真话不讲得的就不讲，亦不可以呃人， 第二个绝对不可以挑拨是非，这叫两舌，这种罪过很重。不以语，以语是花言巧语，全心呃人。第四个是恶口，讲话粗鲁。我们能将这四条戒守好，真正做到落实了，真心就现前了。我们烦恼习气重，有时明知故犯，点好？因果能帮我们。昨晚我们看光碟，道家的，道教的，完全是跟我们讲因果报应的，特别是讲地狱，地狱的状况，佛教有讲，没有人将它汇集起来，道教就叫玉历宝钞。我们以前花了一段时间将大藏经里面关于因果报应的节录出来，编了本书，诸经佛说地狱杂要，它里面比玉历宝钞好，玉历宝钞果讲得好多，但是因讲得不圆满。佛经里头因和果讲得都好好，都讲到了。所以我希望将来画地狱变相图，能根据佛经上讲的再画一张。玉历宝钞他们将那幅图做成卡通片，好，我昨天看了几段，非常欢喜，大量流通。如果学佛同学屋企都有一套，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睇一次，佢一次大概两个几钟头，警惕自己，然后你先知道用真心好啊，用真心唔会蚀底，唔使怕。因果经里头讲到嘅，而家蚀底，将来有大福报，咁点呢？你就欢喜蚀底啦。好似海庆和尚，好似老德和尚，好似海贤和尚，都系愿意蚀底嘅人。人哋虾佢，佢都甘心情愿接受啦。后来大福报啊！你睇佢嘅成就从边度嚟嘅？忍辱波罗蜜里头修出嚟嘅。人忍唔到，少少怨，受唔住，就怨天尤人，咁就系冇福报嘅人。波野经常佛同我哋讲六种修行嘅方法，布施系一切功德嘅因，亦系早年张家大师教我嘅。我学咗六十几年，六十七年啦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你只要搏命去试，唔好考虑听日会点，明年会点，仲未到，何必去想佢？全心全力，捉到机会就做，带头做，绝唔落后。财物，中国古人叫通货，通系乜嘢？流通，好似水咁，有入有出。出得多入得多，出得少入得少。你想发大财，你就修大布施，绝对有好处。希望自己无论有财或者智慧 健康长寿，都想到为众生服务，咁就啱啦。唔好为自己，为众生，众生就系自己，众生同自己同一个自性生嘅，所以系一体。一体点会唔爱护呢？所以爱人如己，再扩大爱一切物如己，爱花草树木，爱一切小动物，爱山河大地，要将心量拓开。遍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个自性，就是一个真心。你如果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你的慈悲心就出来了。大慈大悲，冇条件的，绝不希求回报，冇这个念头。咁回报是自然的，而且是圆满的。底下讲心，心是种子，是实，它是最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它能生一切万法，它是能生，一切万法是所生。能所是因，不是义。大乘经上讲得透彻了。它是真实的，能生是真实的，所生是虚妄的。就连一真法界，如果同心两个来比，心是真的，一真法界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一真法界亦有生灭，它不是念念生灭，不是前念灭后念生，不是，它是有缘它就生，冇缘佢就灭。喺佛法唔叫生灭，叫隐现。有缘佢就展现，佢就出现。冇缘呢，冇缘佢就隐没，就唔见啦。几时有缘，几时就现，佢喺边度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咁讲系真嘅。诸佛同嗰啲大菩萨，我哋同佢有缘。我哋念佢，佢就现前。极乐世界同我哋有缘，我哋想佢，极乐世界就现前；唔想佢，佢就唔见啦。咁叫隐现，唔叫生灭。生灭系衬罗制嘅，系假嘅，佢唔系真嘅。呢种情形喺我哋修学过程中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呢种经验。至于六道十法界里面嘅事情，见到嘅人好多，可以相信唔系假嘅。但系你要知道，嗰啲现象存在嘅，通通都系喺2240兆分之一秒嘅波动之下发生的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不似心现的，那些都属于缘起。佛法讲缘起，整个宇宙是缘起，有缘它就现，没有缘它就不现。它包括一真法界，包括十法界，没有例外的。信真信、实信、诚信，底下仲有验信，仲有满信，满也、中也、忠诚、圆满。我哋应该要做到，能咁做就同佛菩萨差唔多啦。佛菩萨做得好彻底，做得好究竟，我哋亦能做几分。希望分数不断向上加，唔好减，绝对唔蚀底，绝对占便宜。这个便宜帮我哋早日回归自性，早日证得究竟圆满。 在这里我们要念拗，拗是爱好，这个是欲望，欲这个是怨，怨欲爱悦之心，欢喜庆幸之心，以如是心而信之拗之，喜欢。所以圣教不可以有怀疑，有怀疑入不到门，这个是现在教学最大的难关。为什么？是受科学的影响，这个影响是负面的，科学教人怀疑，从怀疑他才能发现真理，圣言教诲不准，有怀疑入不到门，有怀疑老师不教你，要用真诚心，要用清净心，你才能入得到门。亲近善知识，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你有这三心，你就有能力接受圣言教诲，因为你不怀疑，你能听得懂，你能依教奉行，你能得真实利益。如果对他怀疑就难了。佛非常有智慧，对众生的根性完全了解，应机施教。你对这个法门有怀疑，再换一个，所谓八万四千法门，换一个没怀疑的你去修，你就会修学成功。修成功时一切都圆满了，未学过的亦全都明白了，一部经通，一切经通，一个法门通，八万四千法门全通了，妙啊。点解啊？佢系一个自性，同一个自性变现出嚟嘅，能变嘅唔变，所变嘅千变万化，所以你要掌握住唔变嘅体，嗰、那个能变嘅幻相，全都明白啦，咁先能帮助佛教化众生，未到呢个地位。未到这种境界，教化众生好难，又怕教错，教错了自己要负责，如果懂因果会怕的，将人教错了，误导了，那个罪过都是在地狱。所以我们那些未开悟的学生怎会讲经教学，老师当初劝我们出来学讲经，我们都会怕。古来大德讲经教学都是开悟的，而且是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能做主讲，大悟的人可以当助教。主讲是佛，助教是菩萨。这种水平几高呢？咁我哋点讲得上？所以当时老师劝我哋，我哋唔敢。老师就话：你哋唔发心，将来佛法冇人讲啊！呢个系事实。咁点好？自己程度唔够，讲错咗，边个负责？老师不得已而求其次，教我哋一个方法，讲古人嘅注解。特别交代古人，不是今人。为什么？今人未开悟，讲古人的。所以教我们依靠的注解版本全是大藏经上修的。大藏经是个标准。不是真正开悟的人，他的作品不会入藏。能入藏的都是当代那些高僧大德，他们肯定的，他们承认的， 咁先能入藏。从前有标准，而家标准冇啦。所以老师教我哋睇藏经要睇古时候嘅版本，而家翻印用古版本可以睇，一定系古版本，唔系而家新编嘅。而家新编入去嘅靠唔住。中国最后一步遵守古来标准篇嘅最后一步是乾隆大藏经。清朝时候老师咁教我哋，我哋接受啦。所以我哋而家能讲出多少，全依靠注解。我哋学无量寿经，学黄念祖老居士嘅集注，讲错啦佢负责。我哋就唔负责啦。佢注嘅我哋睇唔懂嘅，睇唔懂读过去就得啦。绝对唔好强不知以为知，咁自己要背因果责任。我读过去就好啦。人哋问呢句我唔懂。正确嘅，正确嘅态度。明白人佢对你好尊敬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唔可以强不知以为知。学经教，学传统文化，都要有呢种心态。最重要嘅系要将懂嘅地方，尽可能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待人接物。点解啊？呢种堪验真得受用，学未能自用，白学啦，咁冇意思。你好难体会到系真嘅，系假嘅。要喺生活中堪验，咁慢慢自己能入境界，有小悟啦。因为有小悟，所以你会发起充满，你读经次次都有味道，乜嘢？次次都有新嘅意思冒出嚟，所以佢嗰部经就趣味无穷，同世间书唔一样。世间书冇可能有呢种现象，读一次两次唔想再读啦。就算系非常好嘅文学作品，读个十次、二十次、三十次，唔想再读啦。唯有圣贤嘅经典，中国嘅四书五经，佛法嘅经典，永远读唔厌。你读一世，一直读到大彻大悟，咁就全明白啦。未到大彻大悟，你又发起，发起日日增长。读书快乐啊，真系一件乐事。所以真嘅欲罢不能，未开悟专门学一种，读一种。点解？容易得定，得三昧，得三昧之后，话唔定几时豁然大悟。开悟之后可以睇一切经，你通通能睇得懂，冇丝毫障碍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哋做榜样，佢喺开悟之后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明白啦，讲出咁多经论。喺中国我哋见到慧能大师，唔识字，未读过书，佢开悟啦。无论任何经典，你去请教佢，你读俾佢听，佢唔识字，你读俾佢听，佢讲俾你听，佢有能力将人讲到开悟，喺佢会下开悟，大彻大悟，同佢同等境界嘅四十几个人啊，史无前例嘅，好似慧能大师呢种人。慧能之前冇，未听过， 慧能之后亦无，慧能大师之后禅宗大德，弟子之中有两三个虚悟有，五六个未听过。能大师确实难得，而家更难，没法，只有净土有把握，禅宗冇把握，密宗亦冇把握，密宗禅宗都要依止。真正嘅上师，点解啊？佢容易着魔障，着魔障边个嚟帮你？师父有能力，冇师父着魔障点好？呢啲都必须要知道嘅。早年方东美先生同我讲过，佢叫我禅同物绝对唔好碰，指俾我嘅方向就系法相为识，从呢啲落手打根基，然后圣众或者华严法华三论都可以教我修学方法。我哋对老师尊重，唔敢违背，违背自己行冤枉路，咁仲算唔错啦，就怕行入邪道上啦，就好可怕啦。以后我遇到张家大师，大师正知正见，佢能灌记，我唔系密宗嘅根基，唔全，咁正确啦。物使唔使学？同我讲要学，几时？登地以后，未登地之前唔好学，登地之后，登地之后喺边度？喺极乐世界，真正得大圆满啦。所以拗系欲，系怨，系爱，系悦，系欢，系喜，系贺，系庆。故自心即是真实成满之心。我哋而家将呢个满字换一个字，换成恭敬嘅敬。我哋而家要学嘅要真，唔好用妄心，要实在，要老实，要诚恳，要恭敬。我哋用呢四个字嚟学法，你会真正得受用。就算唔开悟，你唔会错解经典嘅意思。依教奉行，行乜嘢？就系、是、喺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中、待人接物，就记住呢四个字：真实诚敬，就能帮你得到法喜充满，常生欢喜心啦。特别系而家嘅社会灾难太多，所谓恐怖分子到处都有，防不胜防，呢种事情麻烦啦。每日新闻报道，我唔睇新闻嘅，但系每个星期同学有新闻摘要俾我，而家我见到呢个星期嘅就喺我台上嗰份，一共有60几条。呢个星期而家呢种恐怖问题越嚟越多，真嘅冇办法防范，话唔定喺几时，话唔定喺边度，佢喺嗰度搞爆炸，在那里开枪杀人，他都没有目标，随便杀的。这个社会几可怕呢？这个是大问题。怎解决？没有办法解决。李老师往生前跟我们说，世界乱啊，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到了。 同我哋学生讲咗句话：你哋唯一嘅生路就系念佛求生净土。李老师临终最后嘅遗言，对我哋啲学生嘅交代，佢讲嘅时候，呢个世界仲唔错，我旅行都好放心。而家越嚟越恐怖，越嚟越唔放心，咁点好？呢句佛号唔可以断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事上一切随缘。如果遇到啦，欢喜。点解啊？我哋去极乐世界啦，十念必生，帮我哋化解呢啲灾难。我哋嘅心念念都求生净土，俾人无辜杀害，好欢喜。我去极乐世界啦，冇怨恨，咁先正确。能唔能往生，绝对得生。你对净宗深信不疑嘅人有好处，有大利益。后面我哋再读一次：愿欲爱悦之心，欢喜庆幸之心，我哋常有。这个心唔间断，常有欢喜，以如是心而信之傲之。而且的确，我哋心上有咁嘅预备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。对呢个世间一切随缘而唔攀缘，法喜充满，快快乐乐，故为自心信傲。呢句解释经文上嗰句：善根，所有善根，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，故不可拔。呢啲叫根，佢生咗根啦。身口意三业，经文后面第八品讲到，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。记住讲话唔好批评人，免得惹祸，唔好讲。善护口业，世尊在很多大乘经上讲到这件事情，排列的顺序都是身口意，唯有在这部经度，他排列的顺序倒过来了。他第一个是口业，最容易犯的，第二个身业，第三个意业。不像以前按身口意这三业来排列顺序，改变方式必然有用意。我们不要看小它，不要看轻它，就是说最容易犯的是口业。细心观察那些人为的灾祸，绝大多数都是说话不谨慎得罪人，得罪那个人，那个人想拿你命，要置你于死地，你点好？你在明处，他在暗处，防不胜防。所以世尊这三句话就重要了。善护口业，不记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失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心地用心要好似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而不迷的心，咁用心就冇错了。身三善，唔杀生，唔偷盗，唔邪淫，人唔做亏心事，鬼神就会保佑你。人做亏心事，而家邪魔外道多， 就在眼前，绝对不要做亏心事情。二业不贪不嗔不痴，在这个世间随缘不攀缘，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有缘就做，尽心尽力去做，没缘不要去找，不要去攀缘，心永远是定的，永远是静的。所以三业之善故不可拔，又善能生妙果，生如善故为之善根。所有一切善都是从不贪不嗔不痴里面生出来的，所以叫三善根。对世出世间法，不单止世间法不贪不嗔不痴，对出世间法亦是这样。出世间法太多了，佛的经典太丰富了，今日想这样，听日想那样，你心是散乱的，你的心不清净，心不清净你功夫不会成就，功夫不会成就你就消不到业障，消业障点消化，清净心就消了。不要将那些做的恶业善业连善业包括在一起都不要放在心里，心上只摆阿弥陀佛，绝对能消业障。还有杂念，还有妄想消不到，妄想杂念通通放下，只有一句佛号，好似海贤老和尚、海庆老和尚、老德和尚，好似海贤老和尚的老母亲，那些人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乜嘢都冇。无论在哪里，无论见任何人，善人恶人，他都笑面迎人，没有批评过人，没有怨恨过人，他几自在，他几快乐，这种叫法喜充满。下面深深，深深回向，深深者纯一之心也，正念相继之心也，就是佛号，一句跟住一句，一切事一切处都不中断，不用出声，心里头默念就好。有时可以用金刚词，口欲无声。我这么多年来在台湾只见过一个张家大师，我跟他三年，无论几时无论在哪里，他老人家都在持咒，他不是念佛，他持咒不中断的，你才知道他心几平静。心清静就生智慧，心里头有杂念就生烦恼，你就知道修行人只生智慧不生烦恼。所以正念相继，不要有妄念相继，就是功夫了。回向者回者回转，向者趣向，回转自身所修功德，而趣向于所期，其就是你希望的，那叫回向。这句所有善根深深回向，回向哪里？愿生我国，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，我们愿意去他的教区，他的学校，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很特殊，它不像我们这个世间有国家有政府 有领导，极乐世界无，佢同诸天唔同。你睇玉力布罩系道教嘅，道教讲神仙，天上有玉皇大帝，亦有文武百官。佛经上称佢嗰度叫偷离天，偷离天王。记录世界冇天王，冇上帝，只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喺度做咩？喺度教学。所以记录世界系一间学校。阿弥陀佛创办咗间大学，佛教大学，老师是阿弥陀佛。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都是菩萨，是学生。所以他是一间大学校，他里头没有侍农工商，全是菩萨罗汉。实际来讲，他纯是大乘，他没有小乘。罗汉是什么？十信菩萨，地位低一点的。往上去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。华严经上同我哋讲，西方极乐世界四十一位法身菩萨系真嘅，通通都系明心见性，所以佢系真佛，唔系假佛。虽然明心见性，佢仲未证得圆满。点解呀？无始无明断咗啦，亦即系转八色成四智，都系咁嘅菩萨。但系无始无明习气未断，每个人带嘅习气口薄唔同，带得好嘅位次就低，带得少嘅位次就高。四十一个阶级系咁分嘅。咁喺理上讲有，喺事上讲不可得。喺事上讲，极乐世界系平等世界。只要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同所有一切菩萨系平等嘅，冇分别。包括连身体相貌都一样，冇边个比边个好，边个比边个差，冇呢种情形。点解呀？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十方世界众生相貌不一样。相貌好的喜傲慢心。相貌差的有自卑感。这些都是烦恼，会引起烦恼。那点好？相貌都一样。以佛做标准。个个相貌和佛一样。样样都圆满，寿命是无量寿，相好光明。阿弥陀佛想得太周到了，这四十八愿就说明他所想的全都兑现了。所以到极乐世界证得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。每日的工作就是听经闻法，淘汰习气，同时他们有能力分身。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，分身做什么？去十方世界接引念佛往生的人。无阿弥陀佛接引他，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他找不到。所以一定要佛来接引，见到佛来接引就知道绝对往生净土了。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个个都有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，亦即是个个都能化身，化无量无边身，冇办法能计得出数目嘅。化嗰啲身做咩？去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供佛， 共法是修福，为什么要受福？教化众生，没有福报不得，要有福。同时诸佛都在这里讲经说法修慧，所以化身到十方世界去共法是福慧上受，那成就几快呢？那是上求，同时下化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和自己都有缘分，我们在六道里头流转有几长时间呢？过去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太长了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，然后你才知道遇法几咁困难。真的是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得人生闻佛法大幸啊，没有比他更幸运的。你有解脱的机会了，机会就是在一刹那中，这一刹那就是我们一生中，一生就是一刹那，你捉住了，你去极乐世界了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，你去不到还要搞轮回，不知道还要搞几耐，非常非常恐怖，非常非常可怕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。就是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听经闻法，还有每一个诸佛世界里头我们曾经住过，都有有缘人，有缘人他们还未成就，还在六道打转，去帮助他们，去教他们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，真做得到啊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到极乐世界做这种事情，除这种事情没有第二事好做了。众生无论沦落在哪一度，你都看到，你都知道，以前我和他什么关系，现在完成熟了，我又遇到他了，我应该怎帮助他，怎救他脱离苦海。所以六道轮回叫救境苦，帮人离苦，帮不到他出离六道，那就是你是帮得不够境了，一定要帮他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就叫究竟帮助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究竟乐，永远离苦了，去哪里找这个法门呢？这部经世尊多次宣讲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遭遇到的苦难史无前例，中国历史、外国历史找不到好像现在这么混乱的，从来没有过，还是我们以前自己有善根，感得下莲居出现为我们汇集无量寿经，感激黄念祖老居士出现，这些都不是凡人，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为我们汇集注解。又遇到海贤老和尚，92年念这句佛号，证得念佛三昧，得你一心不乱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和我们做证明。世尊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全遇到了，那是几咁幸运的呢？这个幸运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人数不多，幸运之中的幸运，只要能把握住，我们这一生的问题彻底解决了， 这个是地球上的灾难，无论天灾定是人祸，我们心里头如如不动，遇到了欢喜承受，知道欢喜承受就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要有恐怖，不要怕，不要贪生怕死，我们要有这个心，念念求生净土，什么方式走都好，只要临终阿弥陀佛来接我，这一点不可以不知道，不记在心上不得，亦即是这个法门，古人讲不回向法门，为什么？他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念念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念。回向几句，我们读下去，向者吹向，回转自身所修功德，而吹向于所期，为之回向。华严大疏钞第23卷里面有讲，回者转也，向者吹也，转自万行，吹向三处，故名回向。这三处是什么地方？为众生菩提以及实际回向，这三处不回向升官发财，不回向将来做天王做人王，我们不做这种事情。往生论著下卷亦讲得好，回向者回己功德，普施众生，共建阿弥陀如来生安乐国，是藉愿中回向二字之意。回向的意思，所以回向一定要知道，念佛人就一个愿望，念念求生极乐世界就啱啦，绝唔好贪图世间嘅，咁就又去搞六道轮回啦。世间事我要断，善可以随缘，随缘唔摆喺心度，点解呀？摆喺心度将来生三善道，唔摆喺心度就唔会生三善道，就出嚟六道轮回啦。唔单止人间富贵要放下，喺心中完全消除咗，天上嘅富贵、天人嘅乐亦要放下，冇丝毫贪恋，一心只想到极乐世界，只想亲近阿弥陀佛就啱啦。这个心要坚固啊！时时刻刻考验自己，考验自己乜嘢？呢句佛号有冇一句一句跟住念？唔好将佛号抌咗，唔好将佛号忘记咗，开始时时抌咗，时时忘记唔紧要，唔使怕，想起嚟快啲跟住。将来功夫深啦，念成习惯，自然就唔会中断。总得要两三年，唔使急。而家地球上唔安定，要努力，亦唔使怕。我哋念念求生净土，怕咩呀？念念倚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系我哋嘅保护者，回向终极嘅目标。就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